希望这样简单的美好情歌依然可以提醒我们做一个在爱里简单的人，真诚大胆直白，让自己的心不再是被其他所影响和波动，只听自己心的声音，去爱，去拥有，祸福自成。这里是爱的更久点，不管是为他人送歌还是给自己点歌，我都会帮助你的。下面这首歌呢，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雕刻的海角，生日快乐。一个人在外面读书过生日会有点想家，把这首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生日歌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够在明年过生日的时候可以和小伙伴在一起，不再觉得孤独和想家，像一个大人一样坚强勇敢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天天幸福洋溢，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永远没有忧虑，不如一滴成为过去。 生日快乐，11月29号过生日的朋友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如果你听到这首歌的话呢，都是来自北京人广播爱的更久点这档电台节目送给你的。生日这一天呢是一定要快乐的，不管有没有蛋糕，有没有那么多的祝福，你都要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特别的日子而深深的开心一下。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听友，他说也是听节目很长时间，一直是默默的从来都没有参与过的一位朋友，但今天晚上呢很想点播一首歌曲。他说今天是我老公40岁的生日， 所以呢，我想为他点播一首歌曲，想对他说，老公，人生进入新阶段，不管遇到什么，我都会陪你，生日快乐。但你没有说老公叫什么名字。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，人事纷纷，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荣华是你，你总是会感动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风雪是你，春花是你，夏雨也是你，秋光是你， 歌是来自 Tracy Chin 要送给老公40岁生日的歌曲《往后余生》。这首歌在2018年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，而且真的是遇到了情深意重的人，才会真的感慨“往后余生，我都陪你”。我们常常会说，人这一生有多少个十年，多少个20年？深情不及久伴，厚爱无需多言。往事只能回味。下面这首歌来自秋秋。 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，往事只能回味， 回忆才是最宝贵的财富，所以当你能够有想得起来的人，想得起的过往，还有那些具体的一幕一幕很想重温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个从你的人生意义来说是一个活得很富足的人。人如果有回忆，总是有充实的东西，大概就会离无聊，离生活里的那些让自己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会相对少一些，因为你总有事情可做。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呢，是来自新婚夫妇中的这位先生，叫我李西西先生，要给媳妇儿点播的歌曲。他说，我和媳妇儿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今年刚结婚，希望得到祝福。好啊，这首歌呢成为了很多人啊，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都会心底里唱出的那一句，确认过眼神绝对是对的人。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你们，愿你们不仅可以在新婚的时候浪漫甜蜜，可以在人生的很多很多年之后依然不忘初心，相爱相知相信。 我也堆积了好几层，而我踩过青春，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。一次缘分结一次生，我今生还在等，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策马出征，马蹄声如雷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养成旁的老树根，像回忆般延伸。你问，经过是谁的心跳声？我那春秋一叹凝恨，你那千年眼神，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渡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么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怎么出征，马蹄声如泪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。 找到对的人，第一步要恭喜你，

清香。 今天过生日的周小林说，我17岁的时候听过你的节目，如今27岁了。这首歌送给你，愿你有空就来听一听。包括这位叫做愿直绿的朋友，不要放大忧伤。我们常常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不管是火锅烧烤解决不了的，那你尝试着吃点好吃的。 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，还有风声雨声，孩子们朗朗读书声。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，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。花开花谢白天黑夜，一切自然又不尽然。稍作停歇，我忙碌的朋友，你追逐着季节，可看到脚下的落叶。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，别问我为什么，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。时间飞快，昨天还在，转眼未来已到来。无论怎样的未来，有些事不能更改，就像你在风雨面前从不后退，只会为爱而流泪。请你不要胆怯，善良的人在黑夜里我陪你。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，却从未熄灭。 把李健这首《懂得》送给你，希望在你难过的这段时间里，至少在夜里，北京乐广播有两档节目，一天中的最后3小时，你觉得入睡很困难的时候可以听一听，我愿意试着帮你找到一些快乐。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我那位很爱讲笑话的老嘉宾他也有点办法的，所以你可以听听广播，做点事情，不要让自己总是在一件事情上纠缠太久。没有办法的东西就先交给时间，不要一个劲儿的去为难自己。下面这首歌呢，要带给帅安德飞。他说今天呢是我们俩在一起的1101天，3年的异地恋没有分开，所以我想把一首歌曲送给他，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，一直不分离。异地恋的滋味真的是只有谈过的人最清楚，3年很不容易，愿以后可以真的在一座城市结束这样的每天用电话谈恋爱的经历。祝福你们，给你们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 将是你的新娘，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。 发现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女孩是特别容易也特别愿意去记录这是我们在一起的多少多少天，还有这是我们的纪念日。但是大男人啊，钢铁大男人，他们有时候真的是会忽略掉这一切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大概也会发现两个人简简单单的爱着爱着就到了永远，也不用刻意的去记着这是我们在一起的多少天。时光正好，有你真好。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稍后是我和叶谦带来的男左女右，一会儿见喽。 那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，把痛往心变成各自流浪。我爱你啊，很想念，很感谢有你的心。